筑起来似越发热情切，沉住其中能长大一点，爱恨的善变和你的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。我要的只是

想失眠，是无声的宣泄，被预设的寂寞又出现，不远处城市纯洁，未完成的偏见，该说再见，过去的都该让给时间，来张开你说 right.

our lives again.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不要的报应，有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理，闭上破破的天气是耳鬓，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命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否的本领，我又不接连修理，闭上破破的天气是耳鬓，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命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的本领，我的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别的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炼，闭上破破的天气是耳鬓，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命，我又不接连修炼，闭上破破的天气是耳鬓，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的反应， 每一集都看过，每一部都很不错，他们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个幽默但是唐僧路过，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他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，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，

叫什么，是否被天真掠过，这里每一次成长太多。